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各位好，我是徐冉。这儿呢是每天晚上6: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在 FM98.2 和 AM927 双频为您播出的今晚有戏。我们的节目呢是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因为我们982就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也欢迎大家在两种方式的找寻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同时输出的视频画面。其中第一种呢，就是大家可以找到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对，右下角有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大家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输出的画面了。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深度合作的手机直播平台，是花椒直播，大家在其中找到活力9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输出的画面的。 嗯，没错，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然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两位嘉宾吧，那已经提前嗨了。 嗯， 也是两位非常熟悉的嘉宾。嚯，这大脸！首先欢迎子欣，青年相声演员子欣，欢迎。 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然后以及青年相声演员叶鹏， 大家好，好， 嗨。 好， 说完 好， 好好的跟大家打招呼。 是我这一说话，你老说脸大的问题，真是的。大家好， 谁说了？ 但是您脸确实是不小啊。 那今天于浩没在， 哦， 好吧， 也是， 没有对比，没有 伤害，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但其实您觉得您需要对比吗？ 不需要。 您说对。非常欢迎二位老朋友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进行今晚戏中戏这样的一个片段。那今天我们要进行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片段呢，就是我们要围读一个老电影， 《 东成西就》。 嗯，很经典。 哪年那《东成西就》？ 93年。 哎呦，那时候有我了。 哎，多新鲜！ 其实今天在找这部戏的时候，我觉得叶鹏倒是说到点子上了，因为其实《东成西就》还是有挺多版的。 对 对， 我们今天排的这是93版。93版其实说这个演员阵容、卡斯阵，用现在的话讲叫卡斯阵容太强大了。听的都有谁啊？ 有谁呢？ 刘镇伟指导的， 嗯， 有张国荣、林青霞、梁朝伟、梁家辉、刘嘉玲、王祖贤、张学友。 这能 钟镇涛、叶玉卿，所以几乎那个年代最火的 基本都在这， 哎，基本上都在了哈， 都天外。 那这一部电影呢，除了卡斯阵容特别抢眼之外，你再说一下这个背景介绍。是这样的， 嗯， 东邪西毒、南帝北丐还有周伯通等人在年轻的时候发生的一段很荒诞的这样的一段故事。 嗯， 确实是，我已经时隔很多年没有看到这部电影了。我今天在为了做节目给大家找片段的过程当中重温了一下，觉得确实是挺混乱的啊，但是没办法，卡斯阵容依然很抢眼嘛， 嗯， 所以你依然能吸引你往下看哈， 嗯。 然后呢，其实不仅我有这种感受，今天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当年刘镇伟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曾经跟我说过， 也有这种感受，嗯， 对，他说他拍这部电影特头疼，为什么呀？说 一点都不开心。 对，大家看的可能挺高兴的，觉得这么多咖是吧， 嗯， 看特开心，但是他自己一点不开心，因为而且他还给这电影评了两个罪， 嗯， 第一个罪 最痛苦。 第二个罪 最不喜欢。 对，最不喜欢。为什么说首先这部剧没有剧本能想象吗？ 这样的剧啊，是我能想象，就是 个人单打 一般啊，就是这样。对于相声来讲，也真 是有这种类似的情况， 现挂是吧？ 能力太强的演员在一块就全胜单打了， 就是现挂是吗？ 对，好多时候都是这种， 是能力的体现，对吧？ 嗯，好吧。 所以就是， 所以他好看不是那个 好看不哎，好的 不是 准能好， 对， 没事让他俩说，咱俩不吭声，咱俩 不 能， 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好，要不然就是特别特别没意思。但是这个应该还好， 所以这是特别特别好那种。 好，哦，回来了。 嗯， 而且对这部剧还是27天就拍完了，你能想象吗？ 说明一个问题，说明这些大咖们27天之后都有其他演出要忙去。 对，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27天，我天， 想不出来啊！ 你想93年的电影，你就搁现在吧，可能有各种手段哈，技术手段，拼贴也好，对，或后期，或者哪怕你有 A、B 组同时拍摄， 当时只能拍完就拍完。 对，当时你完事儿就完事儿，所以27天，哎，确实是现在听起来都觉得非常挑战的一件事儿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卡斯阵容太强大了，各个女明星在现场可能都觉得啊。 谁是女一啊？ 啊，对对对，就 我是女一啊， 就会有一些片场故事，所以也搞 我是主角啊。 对，所以搞的这个导演也是非常头疼。 嗯， 他俩话筒怎么还没关呀？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一这话啊？ 好，关了关了， 控制好啊。对，所以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排一下，重读一下这样的一个剧本，还是以荒诞和喜剧题材为主吧，就也带着大家一起重温一下那个年代的一些经典题材电影哈。 嗯，没错啊，这个如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期待谁来演一下女版的周伯通，啊， 你我觉得你今天这话真的是对，特别强调女版，我觉得就是在打我脸。大家可以跟我们弹幕的时候也说说，觉得我不适合演周伯通，谁适合呢？今儿叶鹏在，你说是不是？ 我 这个暗示的挺明显的吧？ 我说不出来什么了，我 没得说了， 是吧？好吧，那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去选择一下啊，然后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例行的网剧每日推荐。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一部剧特别让人震惊，最近也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被刷屏了，就是张一山主演的这个七个我、 啊，这由张一山、蔡文静、张小千等人主演的中国首部以多重人格为题材的悬疑爱情偶像剧，讲述了一个拥有七重人格的财阀三世沈亦珍和他的那个秘书女主治医生白欣欣的治愈系搞笑浪漫爱情故事。 呵， 啊，这张一山在演七个我的时候，不断摸索想象不同人格间的衔接，在演绎第一重人格沈亦珍与第二重人格崔皓月的人格切换时，他用紧张、恐惧、对比、霸道、占有，而在诠释第三重人格朱长江与沈亦珍的人格切换时呢，又表现得欢快坦然。他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七个人格，还有七种晦然各异的表演方式。其实啊，这张一山对这个剧本的高度理解，也是奠定了他此次表演对人心的冲击力。这样的天分也是更有演技的演员呢，正是观众喜欢看到的。不少网友都表示啊，我们愿意一直看着他演这个戏。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戴罗你看了吗？ 我看了个片段 啊，看了个片段，你是看了他扮演就是其中一个人格，就扮演 对 特别娘的那个片段， 对，就娘娘的那个去追偶像的那段。 我觉得张一山真的是就是在他这个年纪就真的有这样的演技，我真的非常打心眼里特别佩服。 对，他当时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个评价，他的说是90后第一批老戏骨出现了。 我觉得他真的他演技，我跟你讲，这就是像我们有一句老话，行内都有一老话叫祖师爷赏饭吃，是吧？两位 没错， 就有一些演员真的就是他天生对于各个角色的把握能力真的是太超群了。 他就是有一点就是自然， 哎，对对对，他看谁像谁。 对， 而且他跟有一些流量明星不太一样的，就是那流量明星可能在每一部剧当中扮演的都是自己，就是他可能在很多个不同的故事情节当中都演的是同样的角色，而戏路就这么宽。 对， 但张一山在七个我当中，我觉得这部剧找他也真的对了。 对， 有七重人格， 一部剧七重人格， 天赋。 我们经常能看到，就是离得最近的吧，就是《人民的名义》里边不是有那个两重人格的那个女主角，就是那个女主角又演姐姐又演妹妹的那个，我觉得那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吧？然后这张一山演七重人格，我们暂且不说这七重人格到底反差有多大吧，你说活泼、外向、内向。这个好演，因为对比太强烈了嘛。但是如果对比不是特别强烈的，但是还要演出不同的人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还挺难的。 这就很困难， 了不起。 对，所以这七个我从上线以来哈，就播放量也是不断突破了新高。就记得我们第一次推荐的时候还是就是没有上亿，但是现在你看单日播放量已经上亿了， 1,6481万。 对。所以这也足以能够说明这部网剧它的制作精良，包括张一山在其中的演技，真的是我让 让人挑十个大拇指，借一下你们的大拇指用一下。所以我是觉得这部戏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去追一追，如果有兴趣的话，看看张一山如何诠释这七重人格吧。 对啊，这是我们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叫做七个我，张一山主演呢，这播放量特别的高。接下来说今天的第二部网剧，叫做龙凤店传奇第二季，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播放量达到了695万， 也不错。 主要讲述的呢是三名貌美如花却性格各异的女子，以皇帝为中心，从前朝到后宫，从皇帝到奸臣，从朝廷到民间，这个高官贵人、天子异迹乃至贩夫走卒，全方位立体的画卷当中展现的是尔虞我诈的皇权争斗，刻骨铭心的悲泣爱情。在这个第二季的故事当中呢，景荣觉察到了贾成的真相，愤怒的刘默呢对他的欺瞒也迁怒了凤儿的背叛，最终逃离了龙凤殿的故事。 现在已经排到第二季了。我们看这个龙凤殿，其实之前很早之前我们推荐过一下，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它的播放量是695万，基本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很久之前推荐的那次也是播放量在百万级。所以呢既然有了第二部，如果大家对这种类似的题材剧，就古装题材比较感兴趣的情况下哈，就是还是可以去找来看一看的。然后上半段其实还有一点时间想跟二位嘉宾一起聊聊你们年轻的时候记得印象。 你先等我你先等我， 更年轻一点的时候 啊， 小时候， 对，小时候。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是吗？ 啊，我的天哪，您还会 英文？ 讲英文， 哦，这是英文啊， 特别厉害。 你说年轻时候怎么了？ 仅有的英文词汇了是吗？就是年轻时候最喜欢看的古装题材剧是什么剧啊？ 你先说， 我想想啊， 对你先说， 我一下想到的就《还珠格格》，因为它数量多。 你说因为有三部是吗？ 播的变数多， 播的 变 数多， 重复的次数多， 对， 所以印象比较深刻，一下有点没想起来。 就是 哦， 叶鹏，你啊还有什么？ 少年包青天， 你啊，少年包青天， 这正是我正看电视刚看得懂电视的时候，那会儿正播的。 我总感觉这是秀年龄的，你知道吗？行吧，来叶鹏，你说说吧。 我最喜欢看的古装电视剧 是 《铁齿铜牙纪晓岚》。 哦，对对，哦对，这也是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 你知道吧，人有的时候他的爱好吧，跟他某一方面的性格就是总能搭得上，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话不像是夸人的话啊， 你就当真的。 有人说夸你吗？ 对，好 把它当成 罢了啊， 罢了。 你能讲讲为什么你喜欢《铁齿铜牙纪晓岚》？ 为什么？ 我一开始的时候啊， 因为看见自己。 也不、 哦、没有， 不，那倒不是，因为这个首先三个演员特别喜欢啊。再一个来讲啊，他关键他这个剧他包袱太足了。 是， 就幽默点、笑点太多太多了。 那你现在能拎出来一个吗？ 啊， 你现在能拎出来一个？ 就你比如说，就是他有一反巨大的反差 啊， 就是你比如说皇上嘴里头啊，就是张铁林老师的嘴里经常出现这种话啊，经常出现这种话，就是纪晓岚，你别跟这儿争，干嘛呀？跟这儿拽咧子呢？就这种话， 拽咧子。 你琢磨这个形象，就是皇上，一个帝王，然后跟一个大臣说：“你别跟我这拽咧子。”他本身他就有效果。然后后来我通过后续的一些了解，我就知道这部戏为什么那么好看。 那么好看，为什么？ 我跟你说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当时采访了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编剧叫邹静之啊，邹老师。 啊，邹静之， 跟宋老师说，就是说您怎么来创造的这个《铁齿铜牙》这部剧和这三个人物的人设？他说了，他说我参考的是京剧人设。 啊、oh. ， 我说为什么参考京剧人设？他说你看啊，咱们戏曲舞台上讲无丑不成戏。那么这三个人里头，我给他设定的和珅这个角色就是一个丑角。那么纪晓岚这个角色呢，咱们就纪晓岚了啊。可能又改回来了，就是纪晓岚这个人物呢，他呢把他设定为是一个京剧老生的那么一个形象。而皇上实际上是一个花脸的形象。也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是用一种现代话剧式或者是电视剧表演方式的状态体现出来了生行、净行和丑行三个不同行当的对撞。 哦， 只不过不是用京剧的表现形式，而用了话剧和表演的艺术形式，所以这个剧它必然可乐， 没法不好看。 对，然后里边又穿插着一个比较俏皮的泼辣蛋，就是袁立的这个杜小月，所以它必然好看。所以他在这三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边都是用这种方式去进行的人物设定，所以这也是他的好看的点吧。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问问大佐吧，你喜欢看的古装剧最印象最深就只能说一部是什么？ 猫和老鼠。 那 古 装 剧 对对对对对对对 韦小宝那叫什么？《鹿鼎记》 啊。《鹿鼎记》哦， 那一定是陈小春。 陈小春版那个， 对，还不错哈。 那个其实也好，对对对。 我最喜欢的是《新白娘子传奇》。 对， 对我们还有就是我们剩下的话题，在整点过后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吧。嗯、我觉得这个话题还蛮有意思的，在周末跟大家一起放松一下，一会儿再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错这句话，你整不好招人挨揍，你知道吗？ 在这边我死，对不起，我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是谁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了，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每天晚上6点45分准时跟大家见面的今晚有戏，我是徐冉， 我是大佐。982呢也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电台，欢迎一下吧。 对，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画面的直播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就是首先大家可以关注982魔力工厂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通过我们同时输出的这个视频画面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各种场景。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深度的手机直播的合作平台，叫做花椒直播，大家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同步输出的视频画面的。我发现大家点赞的热情都特别特别高，但是能不能跟我们聊一聊聊天呢？对吧，我们这儿对，我们今天有两个嘉宾特别能聊、平时跟他们聊天都得花钱，今天聊天不用花钱，也可以点个赞什么的，小礼物刷刷刷刷刷也可以，是吧？ 落到点儿了。 对，另外还要感谢一下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谢谢。再来介绍一下今天二位唠嗑不花钱的嘉宾，青年相声演员子欣，欢迎。 大家好。 以及青年相声演员野鹏，欢迎。 大家好， 欢迎。 欢迎二位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继续跟大家要一会儿要围读的剧本就是东成西就93年版的啊。对、然后今天其实我们在上半时段有一个话题没进行完，就是在三位，就是包括我身边的大佐，就包括我自己吧，就是我们更小的时候，就更有更多空闲时间的时候、看电视的古装剧，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部？让子欣印象最深刻的是《还珠格格》，对吧？因为太、就播出的这个次数， 播放次数太多。 对，好像我记得之前还有一段子说，只要一播《还珠格格》，就知道放暑假要不放寒假了，是吧？ 对。 然后以及叶鹏最喜欢的是《铁齿铜牙纪晓岚》，刚才也跟我们讲了一下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一部对，为什么这部戏它好看哈？它用了一些京剧的这个 手段。 对，他在编剧的时候用了一些京剧手段，就是人物设定，对吧？就是人物是立住了、然后呢，他用了表演的表达方式，所以呢，这部剧可以说是几个行业之间的不同碰撞吧，应该比较好看啊。大佐，其实你知道吗？你挺让我惊讶的。 最不应该的就是我是吗？ 不是不是，我就是我觉得你很让我惊讶，我以为你要喜欢像《 天龙八部》。 也不是吧，就是我觉得《鹿鼎记》那一部电视剧真的还蛮经典的，就是你能喜欢那个，让我瞬间觉得识货啊，特别识货。 对，我真的看过好多版的《鹿鼎记》，因为 陈小春那版是最好 最好。 对对对对对， 那个最好。 对，因为他几乎就把韦小宝演活了吧？我觉得 就是现在你一说韦小宝这个角色，我想不起来其他人，我想的就是春哥。 对，就跟八三版的射雕一样，其实最近以八三就射雕英雄传又重新复排了好多遍嘛，对吧、 嗯、 但是你似乎让现在的人想起来，他可能想不起来太多经典的郭靖跟黄蓉。 对，要不就是那大胡子毛叉叉的那个。 对，就是我觉得我们一想肯定还是想到的是八三版的那个射雕英雄传啊。那之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提起来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今天、嗯、那个赵雅芝应该叫阿姨吧，赵雅芝老师， 嗯嗯， 发了一个微博，说来自1700年之前的笔芯， 嗯， 就是他今天释出了很多《新白娘子传奇》在当时留下的剧照， 哦， 这些剧照都是很珍贵、很珍贵的，对，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就是我更小的时候，就90年代初吧，就没有太多的这个电视作品，而《新白娘子传奇》那个时候以他精湛的就是服化道， 嗯， 以及各个演员的表演，真的是让我觉得好难超越呀。即使是现在，我想起来，可能因为有情怀在吧。嗯， 其实那个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的话，最印象最深和最早接触的古装剧啊，应该都是西游记。 啊、 啊！ 但是《西游记》 西游记应该不算是纯古装， 它属于神话， 对对对，神话、 就是、 玄幻那一类的。 但是对于这个，就是对于这形象上面这种啊， 嗯， 可能还有什么呀？什么《戏说乾隆》啊？ 啊，《戏说乾隆》 啊，《戏说乾隆》 是也 是 《 京城四少》啊，不是，那可能还是 TVB 的这些剧。 郑少秋今天也在微博上刷屏了，他不是70岁了吗？ 对， 但是至今状态还是非常非常好，就是他走路就是那个状态，就是我看有人给他拍了街拍， 对，跟那年轻人一样， 一模一样，我觉得那个腰杆挺的真的非常直， 嗯， 所以是不是也提醒一下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青年朋友们啊？就是多健健身啊，别出门的时候、嗯、 不是徐冉，他是这样，不能说因为你刚健了2个月的身，你就坐在这指责我们这些不健身的人。 我指责您了吗？ 您这意思就是说我们都懒，是不是这意思？ 虽然说的 挺懒的， 虽然说的没有错， 但是说的太直白，是吧？不是叶鹏，我觉得你有点太玻璃心，你说是不是？你说我对大家这种是吧贴心的提醒。 是 那善良的照顾， 那干脆是这样得了。那个徐冉，这 你说 这确实有道理。那个一会儿散了节目，你去健身去，大佐咱们去吃涮羊肉，好吧？啊， 哎，导师导师 可以哪儿啊？ 对吧？ 能不能？这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健康体魄，因为我今天真的是看张少秋老师他的那个状态， 确实健康最重要。 对，太棒了，我觉得可能就是那一代老戏骨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精气神儿，我觉得太值得我们年轻人去学习了。 我觉得就是人家对生活有追求， 对， 嗯， 也是这个。 你是不是说完这话自惭形秽了？ 不，我就剩自残了，是的，我没法形秽了，已经 就一滴血，你看。 好吧，今天又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年轻时候记得的那些 古 装的， 嗯、 对，古装电视连续剧，其实真的还是有挺多经典可以值得回味的、 哎、 因为我们今天其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部93年版的这个《东成西就》嘛、 哎、 对吧 对 啊，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围读啊，能抛砖引玉，让大家唤起一些 更多的回忆， 对经典的一些回忆、嗯、如果没有看过的也可以找来去看一看，看看跟现在的这些网剧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网大每日推荐吧。来，先推荐第一部，叫做《扶摇白鱼镇》，是在爱奇艺播出的，单人播放量呢非常不错，157万，哎、 嗯， 达到了最近网大播出的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量级，要上3位数了。这个《扶摇白鱼镇》呢，讲述了一个由抬杠引发的斗法大战。你看，刚才叶鹏跟我说让我去健身，他们去吃涮羊肉啊，这就算抬杠是吧？这 一会儿你们俩要不斗个法， 也不是不可以是吧？反正我最近练着健身呢是吧？练着呢。嗨。来说一下这个剧的剧情，他们的斗法是如何斗的，就是赖府公子赖小华和张家公子张不讳这俩人呢一起抬杠， 嗯， 居然赢得了一块抬杠之王的牌匾。 呵， 因为张不讳善斗不服输，不行我就不服气了， 凭什么你是啊？ 对呀、啊、凭什么你是王啊？就是这样嘛，要邀请能人为其出力，但是没想到让人当枪使了，就被利用了、 嗯、 而且还是被邪道利用了。这影片呢将故事的背景设置在了怪事连连的白鱼镇， 嗯， 这儿呢具有东北民俗特色，还有反套路的喜剧以及老港式电影的那种质感、 嗯、 所以呢就是集了这三大元素为一体，整合了这样的一部网大。 而其中有一个东北马家传人饰演者的杜奕恒呢，是第一次饰演法师的角色，而且他这个杜奕恒其实也在最近播出的那一部就是非常火的《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当中扮演的将军角色其实有很大的区别哈，所以这2017年这一年对于他本人来说，对于杜玉恒这个演员来说，其实也是作品还是挺多的这样的一年哈， 也是丰收的一年。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一部《扶摇白鱼镇》来关注一下，看看他到底戏路就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对，没错啊，这是今天推荐的第一部网大，叫做《扶摇白鱼镇》。接下来说今天的第二部《牧野鬼市之金豹子》，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当然不看38万， 38万啊！ 啊，对，这个根据《鬼吹灯之牧野鬼市》改编啊，作为这个牧野鬼市的番外篇呢，讲述了嗜赌成性、嗜酒如命的金豹子，因懂这个八卦风水学，被他人阴谋设计，机缘巧合之下呢，这金豹子呀夜探将军墓，得知四方青铜爵，被发现其中的啊，然后这发现了，就是发现其中的隐藏的秘密。在得知秘密之后呢，这金豹子决定和兄弟一起前往查看究竟。在潜入大墓中的金豹子呢，发现这一切都是他人策划的阴谋啊！这个《牧野鬼市之金豹子》呢，也是延续了这个《牧野鬼市》轻松愉快的风格，以盗墓探险为核心元素，围绕兄弟情和爱国情展开的故事脉络。 嗯，所以这样的一部剧38万，大家可以自己掂量一下要不要看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网大先推荐到这里，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的这个环节。刚才前半时段一直在说古装戏，因为我们今天要重读的这个剧本就来自93年版的《东成西就》。背景介绍呢，再请大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东成西就》的设置。 说这个周伯通呢和全真弟子会啊，准备迎接王重阳出关，没想到这王重阳被欧阳锋的靴子啊砸成了重伤，然后呢，这王重阳委托陆玉的三公主将遗物遗言交代给其师弟周伯通后去世。在这个大理王宫中呢，太上皇将成仙的秘诀告诉了段南帝，而段南帝呢就决定去寻找一下自己的真心人。洪七公呢终于等到了表妹，并且向她求婚，但被表妹嫌弃，所以决定自杀。说完这段背景介绍之后，当时那个所有的故事情节跟画面一下子就重新回到我脑子里。 啊，真的吗？那接下来这样，我们先请叶鹏给大家说说戏行吗？ 这个因为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这还算是一个经典的片段吧。 但是我们也有年轻听众， 对， 还是再说说。 是是是，因为这里头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啊，就周伯通是个女的。所以你这没办法。 我们经常反串呢。 是是，对，所以说嘛，今天就不能再反串。你经常反串，大家伙听着多，那千人吃面呀。是不是？ 千人一面， 千人 吃面打多少卤啊？ 是，千人一面， 卤不要钱。 啊，周伯通，那甭说了，我觉得就，而且这里头其实主人公来讲的话，确实， 是不是周伯通呗？ 徐冉，你尝试一下得了。 行了，我尝试一下。 没问题。 不是，给你个面。 然后后边是全真七子，全真七子当中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这个秋坛流马、郝王孙啊，一共是七位。 对，七位，但这里边就只出了三位， 出现的就是长春真人丘处机， 对， 然后还有王楚一和太古真人郝大通，这三个人其实呢，在性格上来讲没有什么 太 特殊的，太 大差异， 对，基本上就是跟着周伯通一块抽风起哄的一个状态， 成吧。那咱们先来第一趴，是 先来一下， 好吧，然后呢，我也给大家找一下片段，方便咱们找一下当时的这个情境，好吧？ 太好了， 来给大家听一听啊。 师叔，我不是丘处机，我是王楚一。 啊，王楚一，哎，楚机呢？ 师叔是我。 哦， 计啊，看你发育的挺扎实的嘛啊！让师叔看看你的胸肌。 师叔，不要这样嘛，师叔，师傅马上就要出关了，如果让他老人家看到，他会不高兴的。 他当然不高兴啊！如果要是他会高兴的话，我哪会是你们师叔啊？我早成你们师母了！哼，唧唧歪歪像个女人。 好，刚才简单给大家放了一段这个片段啊，很短，因为其实再放的话就没了， 就说完了， 准备的这个片段也不是特别长，所以我们开始吧，先从第一趴走。 这里还有其他角色呢啊？ 那当然，对，我们第二趴和第三趴都会换角色的。 不，咱们第一趴里头还有王重阳和三公主。 那我就来个三公主呗， 你再来一三公主， 好， 好吧，我再来个王重阳， 好， 是吧？ 对，感谢现在在花椒上河湖很熟，现在跟我们互动啊，就是呼吁大家关注我们的，就成为我们粉丝，谢谢谢谢 谢谢 啊， 谢谢谢谢。 那就那个大佐跟子欣先来，丘处机和王楚一， 没问题， 怎么样？ 那我们俩谁是？ 我姓王，我来王楚一。 好，那我是丘处机， 你来买卖题，不是你来丘处机。 好了， 我是18岁，今年差不离。 哎，你姓大，所以你来扮演丘处机。 对， 姓大， 哪儿跟哪儿啊？这是。 刚子欣不是他姓王，所以他演王楚一吗？ 大老师，大老师就是您。哦、 好吧，来吧，那我三二一起光，好吧，三二一走起。 全真弟子叩见周师叔。 全真七子怎么就剩你们三个？其他人呢？ 马玉师兄坐镇重阳宫，派我们三个人先来，其他的人随后就到。 好，师兄闭关五年，苦练本门先天神功，今天就是他出宫的大日子。从此以后，全真教可以说是天下无敌了。哼哼哼！哎，楚姬啊，几年不见，你发育的很好嘛，浑身都是肌肉。 那个师叔啊，我不是邱楚姬，我是王楚一呀、 啊。啊，王楚一，楚姬呢？ 师叔，是我。 哦，楚姬啊，看你也发育的挺扎实的嘛。然后检查一下你的胸肌。 师叔，这不是师叔不要这样嘛，师叔，师父马上就要出关了，如果让他老人家看到，他会不高兴的。 他当然会不高兴了，如果他要是高兴的话，我哪还会是你们的师叔啊，我早成你们师母了。哼，都唧唧歪歪的跟个女人一样 啊。还好没人看见。好，我用千里传音让师弟知道，师弟弟弟弟弟，我已经练成先天神功，功功功，我已经天下无敌！你啊，哎呀呀呀呀，哎呀哎呀，这样死真没面子 啊！什么情况？快去看一看！哎呀，两边都有声音，不知道师兄到底是从哪一边出关呢？哦，这个先天神功可真的不简单呐！ 好难过，头好痛，头好痛。 道长，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我正在乘凉呢。 可是你的头上怎么有只靴子？ 开玩笑嘛，头上怎么可能会有靴子嘛？ 这不是靴子，这是什么东西啊？ 哎，别动，是暗器。 暗器？ 我王重阳闭关五年，没想到一出关就被仇家暗算。 可是究竟什么人会拿靴子暗算人呢？ 我再强调一句，是暗器。我王重阳武功盖世，区区一只靴子怎么可能砸得死我？是暗器。 那谁会拿这么大的靴子当暗器呀、啊？ 女侠，烦你替我转告我师弟，说我来世再与他结为夫妻，把我身上的道袍脱下来还给他，因为这是他给我做的，这样我也就死就瞑目了。谢谢。哎， 道长，你都要死了，你话还说这么快？哎，说死就死了，道长。好看啊，刚才这是第一段，我觉得叶鹏演这个王重阳。好像 很棒哟， 对，很不错哟， 了不起了不起， 有那种 有那个神神叨叨那劲儿是吧？ 对，有那种劲头啊， 是是是。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第二趴的人物当中有太上皇、段男帝，还有美女 伦理根。 对，关键是这看谁演太上皇，你知道吗？赶紧抢啊，快点啊！来，我说三二一啊，三二一，我是太上皇。 哎， 听不出来吗？我们都是为了让着您。 哎，得嘞，谢谢谢谢谢谢。 那么这个段男帝， 就您来吧，子欣老师。 哎， 这美女坑是不能让 大佐来吧？对吧？是吧？ 不是， 大佐，你反串一下嘛？ 这个 为节目奉献一下。 我 三二一，准备开始好吗？ 完全不跟人商量了、 嗯、尝试一下， 真讨厌。 开始开始 尝试一下啊、嗯、三二一走起。 谢天谢地，大力断掐，终于有人可以得道成仙了。 太上皇还不是很懂。 你不是说昨天晚上梦到了罗汉吗？ 是啊， 这就对了。在我小的时候、啊、我祖父告诉过我会有一个罗汉转世的曾孙来教我解梦。我已经189岁了，一直担心等不到这个时刻，幸好今天终于出现了。 太上皇，那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啊，已经很久我记不太清楚了。 啊，太上皇不会吧？ 段家只有你一直没有幽默感了。如果你要得道成仙，你要找真心人。 真心人？ 对，那个人姓黄，胸口上有三六个字，他只要他真心的对你说三句我爱你，你就可以化作一阵青烟直登仙界。 我真的可以得道成仙？ 嗯， 哎，我跟金轮国美丽的公主的婚事？ 笨蛋， 哎哎， 傻瓜，你真没有出息，居然留恋凡间女子，你怎么知道上面的仙女没有美丽的公主漂亮？ 太上皇 来了。 太上皇，太上皇， 大令，我来了。 哎，不是您、您怎么也留恋凡间女子啊？ 闭嘴。哎，你见过一个189岁的老人家还有这么多女孩子喜欢的吗？那不比神仙还快乐，干嘛要做神仙呢？ 你不做神仙，我做神仙。好，我先回去解除婚约，我再去找我的真心人。 好。 好看，你们觉不觉得叶鹏这段特别有译制片的感觉？ 对对对，嗯、我的梦想就是。 达里，你的饭怎么还没有吃呢？达里， 天哪，看在上帝的份上。 我有一个梦想，特别想配一个上亿版的那么一种片子的感觉，就比如说话都应该是 哦，徐冉的。今天我们的今晚游戏简直是太有意思了。哦天哪，没有于浩的参与，我们的今天节目就好像是星期六晚上的那顿披萨饼。 哦，真该死， 就这个。 哦。还好没有人找你去配啊，就我明白你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三位的就是这个角色哈都特别特别成功。大佐的那个太上皇， 行了，这就甭那个、 哎、我觉得真的还不错呀， 甭评价 了，不错不错不错， 这是评价你很专业， 对对对， 就是进入角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 撩拨心弦， 对，有点那意思啊，欲言又止的我 来吧。第三趴， 第三趴是吧？ 嗯，第三趴，第三趴这样吧，我觉得第三趴咱让大佐来洪七公，咱们 对， 好， 哎， 好，徐冉呢这回就是七公的表妹， 好， 我们俩就是要饭的甲，要饭的乙， 对，符合咱们的身份倒是。 那谁是甲？他，你 是我 是 逗哏， 你来甲是吧？ 我得来那甲呀， 那我来那乙。 你看我们这字就好， 你那字是 甲，桂林山水甲天下。 那我们呢？ 到你们那儿， 嗯， 乙， 那乙字 离二就不远了。 哎，走。 好吧好吧，我特别想听他俩继续斗下去，但是咱们时间有限，咱们还是开始啊。三二一起攻。 哎，表妹，嘿嘿嘿，我终于等到你了。表妹， 表妹， 我是你表哥洪七啊。 谁是你表妹？别在那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你不是我表妹，我怎么能见到你就头晕？头晕了。 你想怎么样啊？ 我要迎你过门。 你娶我过门？我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啊、 难道你忘了我们小时候就私定终身了呀？你老爸就是我姨丈同意的呀，他还送了我一块玉佩呢，你也有一块，他告诉我说你18岁就会下山，叫我在这儿等你的。 荒谬，他怎么知道我18岁就会下山啊？ 我姨丈曾经说过你的面相18年化春心动，今年你会跟男人走的。 我呸，你要是在瞎说八道小心我揍你啊。 你干嘛那么凶嘛、啊、你不喜欢我了？ 我不是你表妹，你也不是我表哥，你也不照着自个儿，我早就有心上人了。我最爱的就是我师兄。 表妹，我有很多优点的嘛。 哎，我警告你啊，你不能再说了啊，不许告诉别人我是你表妹啊。看你这样真丑。 你丑？我哪儿丑了？我已经被誉为历代丐帮里边最英俊、最潇洒、最雪白、最干净的少帮主。你看一看吧， 少帮主， 我漂亮吗？ 漂亮，漂漂亮也得回去开会呀、啊。 不行， 为什么呀？ 我表妹遗弃我要去自杀。 别呀、啊，你死了，我们丐帮群龙无首，那可怎么办呢？ 哎呦，你回去不就结了吗？ 哎呀，堂堂丐帮帮主用猜拳决定，那未免太儿戏了。 什么儿戏啊？前几年我这不就猜拳赢回来了吗？傻了， 少帮主。 好， 我觉得他们俩的配合更有喜剧色彩。 对， 看出来了吧？对，今天非常感谢二位青年相声演员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去围读这个《东成西就》啊。 嗯， 因为有了他们俩的出色表现，以及有大佐饰演的这个 美女，就记住这两句台词的角色了，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围读剧本还是很顺利，也希望能够唤起大家对于经典的这个回忆啊。 请成功。 对，有兴趣的可以回来找一下，看一看这个93版的《东成西就》。 嗯，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也欢迎大家锁定 FM 98.2以及 AM927收看我们的今晚有戏。再次感谢一下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子欣，感谢叶鹏，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明天晚上6:45再见， 拜拜。 接下来您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 博虎点秋香。 What you say?